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，城市放牧，放肆扩听。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人就这么一生，我们不能够白来这一遭，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快乐的听歌，快乐的享受，做我们想做的，爱我们想爱的，一起来听歌吧。 我竟然没有掉头，最残忍那一刻，静静看你走，一点都不想我。原来人会变得温柔，是透彻的懂了，爱情是流动的，不由人的，何必激动着要理由。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但爱过谁会舍得，把我的梦摇醒了，不回来了，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，也翻越了，有昨天还是好的，但明天是自己的，开始懂了，快乐是选择。 说哭泣呢能够赶走抑郁，情绪抑郁的时候呢会分泌一种肾上腺素，被称为是痛苦激素，它会让人心情低落，没精打采，它可以通过汗水和泪水或者是尿液排出，

天记得再流泪。 梦想呢，不是挂在嘴边炫耀的空气，而是需要认真的实践。等到对的风，我们展翅翱翔；没有风，只要拥有足够强壮的翅膀，我们照样能够拔地飞行。天空见喽。 原来不是白昼。

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。